存在，要将爱存在我脑海。不管是怎样的失败，怎样的伤害，爱会永远在。无奈，无奈这命运的安排，抹去这人世的尘埃，幻化的色彩依然笑对未来。我已准备为你的爱举起祝福的酒杯，我希望你得到真的幸福，不愿意把你的真爱摧毁。我已准备不会让你为爱留下一滴眼泪，因为你快乐所以我快乐，用我的一生去守候你的美。离开也会把心留下来，我在这城市的背后孤独的游走，默默的承受徘徊。该怎样去表白？无情是友情的等待，无人的未来，真爱的胸怀。